叶玉生凡转眼就已经借千机伞遁的掩护完成了贴身。当心！结果这时，黄少天听到宇文周的声音传来。宇文周的索克萨尔站位比较远，从他的视角看去，他赫然发现黄少天捕捉到的是机会，但同时也是一个陷阱。听到宇文周的提醒，黄少天连忙就要叶玉生凡横向走位。 都已经冲到这一步了，退还不如继续抢攻。要当心的东西，无非就是伞后藏着什么攻击，盾盲战法而已。自己抢先一步移位，还会避不开。叶玉生凡刚刚才跨出半步，千机伞也在此时收起。黄少天根本没看清伞后的角色，就见一朵光亮瞬间充斥了他整个屏幕。 这已经是进得不能再进了，绝对没有任何操作还能把这种已到眼皮的攻击避开。激光炮，只有苏沐橙和叶修这对最佳搭档的配合可以精细到如此程度。盲盾战斗，叶修确实用了，但掩护的不是他发动攻击，而是远端的沐浴成风。 想偷袭，天真呢！ 看着被激光炮轰出去的叶玉生凡，叶修笑道：“打就打，哪来这么多废话？”黄少天叫道：“全场汗颜，大哥，你是什么立场说出的这句话呀？难道你很沉默寡言吗？”黄少天偷袭未能得手，周泽凯为了配合他的偷袭，在那一刻也降低了火力。毕竟同队虽有伤害豁免，但攻击也不是能随便就穿体而过的。 周泽楷若让一枪穿云走位避开叶玉生凡的阻碍，却又可能牵动叶修的视角，导致黄少天的暴露。虽然最终黄少天的偷袭还是未能得手，但只这么一瞬间，却隐含了这么多的细节。进行电视直播的嘉宾李一博着实想逐一分析出来给大家听，但是哪有人有功夫听啊？比赛早已经朝下一步走去。 B队的几位也不可能一直就让叶修和韩文清在那顶着对方攻击伤害进行换血。黄少天的偷袭被苏沐橙逼开，楚云秀的风尘烟雨已经吟唱出一个大招天雷地火，直接将君魔笑、一枝秋、大漠孤烟三角色一起笼罩。吟唱过程中，唐昊试图过来打断，却被王杰西给拦住。王不留行和唐三打混战在了一起。 观众眼花缭乱，几乎不知道该看哪里。场上十人看起来，此时稍显一点的就是宇文周了，但是他的存在绝不会有人忽视。因为手速的硬伤，在这种竞相爆发般的战斗中，宇文周可能很难打出一样的节奏。但是他能以大神之名在这个圈中站住脚，自然有他以慢打快的一套。 在这场华丽的对决中，宇文周绝不是酱油。相反，他的存在至关重要，因为他是术士，他的控制对对手将是很大的干扰。在这种没有治疗、全是血拼的战斗中，一次控制技能得手，很可能一人就要被打残了。反观 B 队，从场上五人到第六人于峰，个顶个的全是顶尖攻击手。 控场这种事只能大家各凭意识和手段来分担了，哪比得上宇文周这样专注的纵观全局来发动？至此 ，A 队的战术安排已见端倪，他们从一开始就打算放大宇文周这位术士对比赛的影响，那么其他四个必然要承担更多的战斗责任。可这四人当中又有一个黄少天，这位有妖刀之称的机会主义者。 和一般的核心攻击手可不一样，在蓝宇战队中，他很少充当突击的攻坚手，以前是于峰，现在这种事交给了14岁的卢汉文都没有交给他。这并不是说黄少天在突击攻坚一类的战斗表现就很差劲，只是对于他而言，这样的角色并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他需要一定的掩护，需要伺机而动。于是。 他拿到了这样的机会，虽然没有得手，但是这才刚开始。 就能给黄少天创造出这样的机会，已经难能可贵。因为此时的队中，他拥有更加彪悍的可以给他制造掩护的队友，孙翔、周泽楷。轮回这对刚刚合作了半个赛季的搭档，恐怕称得上是目前联盟攻击力最强的组合。孙翔一叶知秋的冲阵将自己置身合围，乍看有些莽撞，但有了周泽楷在外围的强力支援，形成夹攻的壁队也并不好过。而这时黄少天更是有了悄然上前的机会，虽然最终未能得手，但是这高明的配合意识已经完全体现出来。 A 队虽然暂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局面已经打开，一个宇文州的术士无人压制的局面。咒术吟唱开始，无人能去打断的话，显然会给 B 队制造很大的麻烦。苏沐橙连忙压上，沐浴成风的炮口对准索克萨尔，但是越狱生凡的身形很快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中，就拦在他和索克萨尔的两点一线之间。很讨厌的一种掩护，并不一定完全阻碍的进攻，但只是稍稍延缓那么一下时机，就能让身后的己方选手完成他要进行的攻击。这种掩护正是黄少天这种机会主义者所擅长的。他这么碍眼的一晃，沐浴成风的攻击就没能在第一时间出来。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已经飞快向他拉近了距离，跑动中攻击不断，火力疯狂压制。几乎就在周泽楷转火的一瞬，天雷电火中一道人影闪出。 老爷！ 不嚷嚷几声就不舒服的黄少天叫着，一记拔刀斩的剑光已经洒出，斩空。本就是预判对手走位的攻击，最后却落到了空处。叶修未做任何节奏上的变化，而是突然一记滑铲从拔刀斩的剑光底下溜了过去，滑动中千机散已成枪形态，枪口对准那端的索克萨尔，枪响，砰，子弹飞出。宇文州很无奈地叹了口气，他的手速不行，但眼光和判断却厉害得很，立刻知道这一发子弹是必然会在吟唱结束前飞掷的。吟唱取消，闪避，再看军魔校居然已经快到眼前。好快，散人这种短途走位的迅疾现在已经成为荣耀中众多周知的。叶秀已经很多次在比赛中展现过这种方式制造出的麻烦，就在全明星周末第一天的新秀挑战赛里，用两个技能制造出的两步绕后，快得仿佛瞬间移动一般，令人叹为观止。而现在刚刚还在天雷地火当中的军魔校，转瞬间就已经杀到了索克萨尔身前，没有哪个近战职业拥有这么强大的移动转火能力。更要命的是散人还拥有远程攻击手段，移动过程中他就已经可以转火攻击，让对手更加难以逃避了。但就是在军魔校就要彻底完成近身的一个瞬间，他突然一个急停，轰，一团暗影烈焰跳起在了军魔校面前，只差一步。显然军魔校若不是急停了，这一下必然会被这团暗影烈焰给灼烧。 真可怕，差点被你坑到， 叶修说道。 这不是没中吗？ 宇文州笑。手速上的硬伤，宇文州在被贴身短打后是肯定要吃亏的，而现在冲上来的还是攻击暴风骤雨般的君莫笑，简直就是直插他的死穴。然后如此局面，他竟然一点也未慌乱，一个瞬发的技能暗影烈焰居然还卡在了最后一刻才放，这对他无疑是最凶险的，可是对于对手来说却是最难应付的。冲刺的最后一瞬，眼见目标就能得手，难免略有松懈，或是已经将注意力转放到接下来要进行的攻击上，结果对手却在此时乍然跳出一击，实在防不胜防。 这技能中了我也不怕， 叶修说道。暗影烈焰是一个状态攻击技，附身目标后时间内掉血，法系职业对这技能会很头疼，因为每一跳伤害都是会打断吟唱的， 不过散人贴身狂攻时多用瞬发技能，暗影烈焰的打断效果也就不存在了。只是伤害的话并不是不能接受，但是叶修还是让君莫笑停下躲了躲，显然在那一瞬间他也没能立刻就判断出索克萨尔突然放出的咒术是什么。又是一次充满无数小手段小细节的瞬间，只是多了一停步，情况立即又有了转变。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已从君莫笑背后杀至，叶修当然不可能放任不管再去抢攻索克萨尔，可是在这玉文州的身边和黄少天对攻，那又是何其凶险的事儿！那家伙手速不行，但捕捉时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不能给他这种趁乱下手的机会。刚逼到索克萨尔身边的君莫笑一击未做，直接闪人，角色横向一拉，避开了直冲过来夜雨生凡的一剑，转身就跑。 喂，你别跑！ 黄少天叫着继续逼紧。那端周泽凯见状连忙转火和黄少天形成夹攻之势，但叶修操作着君莫笑东躲西闪，夹杂各种可当移动的技能，黄少天和周泽凯两个人一时间竟然都压制不住，全场都呆住了。此时 AB 两队各有一个角色成了被主攻的目标，恰巧就是一叶知秋和君莫笑，因为叶修很有些渊源的角色。可是两个角色的主人呢，此时却是截然不同的反应。一叶知秋在孙强手中以很强硬的姿态在硬顶攻势，君莫笑在叶修手中以很狡猾的姿态在躲避攻势。